这首《黑白》来自方大同独特的声音。他说呢，这一张专辑叫做《成月》，而《成月》呢，就是他对于夕阳的比喻，也是他的第四张专辑，当时获得了第九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录音奖和最佳传媒奖。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听到的是方大同的这一首《黑白》。今天呢是周一，又是全新的一周了。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工作愉快，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就来随心听一些歌曲吧，听一些让我们觉得心情愉快的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他的母亲是位钢琴老师，所以他在4岁就开始学习钢琴，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爵士乐，到2003年的时候，12岁的他在父亲的支持下就录制了一张圣诞的音乐唱片，并且挨家挨户去卖给邻居们，当时他赚到了600美元，捐赠给了当地的教堂。他就是 Charlie Puth， 而这一首歌是他的 Look at me now。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And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而其中呢是愧疚还是怀念，我们也不曾得知了。今天是随心来听一些歌曲，听听这些歌曲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某一段难以忘怀的情谊哈。比如下面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我当时记得好像是在一个广告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曲。林俊杰当时觉得身边很多的好朋友呢都通过网络和自己的恋人去沟通一些经历，所以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创作了这样一首歌。他想把这种感受写下来给大家听，就有了这一首 Always Online。 而这一首歌其实它在 MV 当中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也许你能回想起当时的那一个画面吧。 FM 986。 Yeah, I've been the focus of the conflict. Yeah, I've been trying to recover. Ooh, what's the meaning to this nonsense? Oh Lord, show me there's so much more to this life than the road I've been. Like I started back at the beginning, right before the final ending. When the fuck will all this pain just stand? Yeah, and I've been dying with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you. Knowing the motivation inside of me's overtaking you. I started off a loser, it's hard to shake off the feeling. Without you by my side, I really don't know how I'm feeling. I try to guide you through it, but I need my co-pilot. Figured that it'd be easy and breezy, so I just tried it. Solo here with my goal, I'm facing every decision. If really what doesn't matter, it isn't making a difference. So, late in the night when the moon's outside and the sun goes down, the mood in the air will remind me of how we were made this town. I try to replace what I have with you, that's what I think I'm supposed to do. But the voice in my head only haunts me instead. I'm convinced it's the ghost of you. Tell me what I should do. Tell me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Cause even if it's good for you, doesn't mean that it was good for me. No one wants to feel unwanted. Hard to break from the ones you want with. Here alone, this house has become haunted. What can I do to get away from the ghost of you? I've been up all night by the window. Heartbeat steady rocking to the tempo. Reading articles and trying to find some info. Everything that points to you. I don't wanna leave you there in the background. Livid and afraid and alone. But the way that I'm haunted by you lately got me faded in the twilight zone. So I had to visit your great plot with the hope that the pain stops. And say goodbye to all we had. I couldn't, I came out. Worse than now, I started and broke down in tears. Crazy, I must have missed you. It's been so many years. Friends, they interfere. We're wondering what's the matter. Shattered by what has happened. I'm talking, this makes me madder. I couldn't ever explain the feeling that's in my brain. Even though I'm to blame, and nothing will be the same now. Late in the night when the moon's outside and the sun goes down, the mood in the air will remind me of how we would paint this town. I try to replace what I had with you, that's what I think I'm supposed to do. But the voice in my head only haunts me instead. I'm convinced it's the ghost of you. Tell me what I should do. Tell me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Cause even if it's good for you, doesn't mean that it was good for me. No one wants to feel unwanted. Hard to break from the ones you gone with. Here alone, this house has become haunted. What can I do to get away from the ghost of you? Tell me what I should do. Tell me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Cause even if it's good for you, doesn't mean that it was good for me. No one wants to feel unwanted. Hard to break from the ones you gone with. Here alone, this house has become haunted. What can I do to get away from the ghost of you? 这一首 Ghost of You 总是让人感觉到爱情那种目眩神迷的感觉哈，感觉你如影随形在我的身边，在我左右。刚刚听到几首歌都是在讲这些感觉，当我想你的时候 Always Online， 还有刚刚这一首 Ghost of You。 这首歌来自 Massetti， 他呢其实是美国籍的一个意大利人，90年出生的，所以是非常年轻，在现在是在洛杉矶。他之前发行的几张专辑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翻唱歌手。应该说接下来几首歌都会和翻唱有关系哈。这首歌的这个歌手叫 Alex Gold， 他呢其实是一个美国纽约的流行乐队的歌手，非常的多才多艺。在1988年出生，而且他没有经过什么正规的训练。但他创作的音乐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演唱还是吉他呀、鼓啊、键音啊、合成，都是他自己去完成的。一个人是五项全能，所以是非常的厉害。这次翻唱的这首歌曲呢，原唱是 One Republic， 就是那首非常有名的《Counting Stars》。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 I see this light like a swinging vine. Swing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In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h,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And I feel something's still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思乡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一首 All We Know， 来自原唱是 The Chainsmokers， 刚刚这首翻唱的是 SHY 他去翻唱的。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一，祝大家工作愉快。同时呢，今天听的很多歌曲都是随心去听，那这几首歌我选择的都是翻唱歌曲，听一听翻唱不同于原唱的味道哈。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翻唱了。他曾经出了一个专辑，这张专辑有很多翻唱的国语歌曲，而这首歌就是他翻唱自那英的一首歌。没错，说到这儿你应该已经想到了，这首歌就是《梦一场》，当时是收录在那英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而这首歌呢是由萧敬腾来进行翻唱的。

蜻蜓，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草席，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你来了。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眸。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命，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 知道遇见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眸。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中冲撞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巨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轻瘦。我想给你能奔跑的通透，如同黄昏。 这是来自歌手不才的一首《化身孤岛的鲸》，那这位歌手是位网络歌手。那其实刚刚这首歌有一种非常细腻非常优美的一种感觉，那很多人联想到了一些动画电影当中的画面，那种非常温柔非常治愈的这种氛围。这首歌其实它的原唱呢是谢安琪的那一首《我们都被忘了》，之后是经过改编变成了现在这个我们听到的版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曲，依然是翻唱，而翻唱的人呢也依然是一个网络歌手，回音哥。不知道很多听众有没有听到过回音哥的歌曲哈，他曾经参加过很多的选秀节目，也崭露了头角，而这首歌是他翻唱自蔡淳佳的一首歌。这首歌表达的是当人们经历一些人生波折的时候不要放弃，因为有人在身边去帮助你，所以这首歌呢就叫做陪我看日出，来自回音哥的一个翻唱。

找一个给我，实话说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地球太阳开始回绕回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掉。是我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解药也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这一首《彩虹》来自周杰伦。其实周杰伦在做这首歌之前呢，是因为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时在这部电影当中他非常喜欢一个旋律，特别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再次演绎一下。而之后呢，他答应了要为电影《命运呼叫转移》去写一个片尾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彩虹》，所以就把这个歌曲创作出来了。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蒋明。蒋明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民谣歌手，而他的专辑当中有很多个人特色的延续，但这张专辑《再见北方》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的这张专辑，所以说和他现在的风格有些不太一样。我翻回去听的时候反而有一些惊喜的感觉。这一首《归花巷》就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我思念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再不回来春光不再，再不回来热泪满腮。 花开花落，秋去冬来，风雨西楼夜，人海茫茫，多情为谁灯下梳红妆。桂花深处你我相遇，思量也未央，怕只怕到此只饮一杯浊酒，人如梦，梦如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歌无声平夜，便是春梦怎堪前尘，只有香如故。三十三年红衣落尽，两人不归来，缘只缘三分春色，两分尘土，一分覆水流。想两针美景，似真似幻，啊人间万千变化。春光已老，纹连连在水中央。轻轻歌无声平夜，便是春梦怎堪前尘，只有香如故。三十三年红衣落尽，两人不归来，缘只缘三分春色，两分尘土，一分覆水流。想良辰美景，似真似幻，啊人间万千变化。叹镜中女子春光已老，纹连连在水中央。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 北京时间21:00。